沿去九龙方向和斜村呢就曾经有交通意外的清理好啦，咁但係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呢仲係有车龙呀排返去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呢而家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行人桥面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呢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呢都适用， AED 睇得到亦都用得到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细细个就走入乐坛，佢嘅名叫张圆圆，咁后来摇身一变，又叫做张德兰。 我一出世就领洗啊！我自己都有个姓名，就叫德兰，就攞去用啦咁。 经历人生嘅高高低低，点解访问当中又会感触落泪？ 四朵金花，我有三个姐姐啦，三个嘅工作态度咧都系非常之认真嘅。 网上情知，寻找快活人生，张德兰，密切留意播出日期。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哦。 喂，又一个礼拜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是啊，今日问一下、你都是半个食神嚟嘅。你好识食嘅。 即 係成日话，虽然成日话带我入元朗食烧鸡，我期待之中。 其实元朗真係好多好嘢食 嘅。是咪啊，是咪啊。 是啊。 咁啊，今日讲下东莞腊肠。是啊。腊肠就有煲仔饭。臘腸臘肉咁樣咁啊，都扣到灣區啦。咁啊，舊時咧都真係有啲內地嘅親戚咧，都成日都會寄啲臘腸落嚟俾我哋蒸下飯食嘅咁樣啊嚇。咁啊依家煲仔飯啊成行成市。 我每年都會收到㗎， 係嘛？ 係啊，不過我自己中意食潤腸多啲。 潤腸係啊，即係再叫油份多啲。 我以前細個其實係唔食呢啲叫臘製品。 咁口味会变嘅，细个健康啲，大个冇咁健康系咪？啱啊，细个你都系饮豆奶啫嘛，冇话饮红酒噶， 或者你食过啲好食嘅，跟住真系好食喎，咁样。 嗯，咁啊，元朗咧，其实都有一两间煲仔饭系好出色嘅。头先话会指定用东莞嘅腊肠啦，第二咧就系流浮山嘅金蚝啦。加埋入去个煲仔饭入面呢就浑然天成啦。 犀利犀利。 仲有蝦乾跟得你多嘛跟得你多嘛。喂有冇研究开呢关于煲仔饭PC。 我觉得个豉油系好紧要嘅。究竟你落乜嘢嘅豉油同埋嗰个豉油系唔系秘制嘅。 系系。 即系如果嗰个豉油系个糖分即系叫甜度唔足够啦。有阵时候叫死咸啦有阵时候有。系都要落翻少少嘅糖咧，吊翻佢咧， 系 件事系唔一样嘅。 嗯， 跟住同埋个煲仔饭嗰、那个饭焦啊， 系 饭焦嘅程度又唔可以太多。 系啊，太多咧，你好似食紧薯片咁，唔知做乜鬼。 同埋又唔可以太厚，太厚咧你咬得好辛苦啊。 系啊， 咁太窿当然又唔好啦。即系其实系真系好多个 几有要求你睇，使咩炭火，使咩用炭烧啊？ 嗱，我自己喺元朗食嗰间咧。 真係炭燒嘅。嗯系啊，有机会真系要带你去下。 好好好好，多谢你，我哋互相交流下。关于煲仔饭，呢个世界上最残忍嘅饭 系啦， 煲仔饭啦，咁样朝头早轻松少少啦，希望都有个开心嘅朝头早啦，迎来咁样。咁你话喂天气都开始冻啦，咁注意保暖系重要嘅，咁食啲好嘢，令到自己身心灵都健康咧，都系更重要嘅、哦。特别近排世界杯，大家挨嘢挨得多咧，真系要食翻啲米饭啊，补足下啲血气啊，咁样吓。OK， 咁啊，转个头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咯，好嘛？唔该晒。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我哋嘅嘉宾咧，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嘅执行总监朱少麟啊 ，Ivan 同我哋分享。Ivan 早晨啊， 早晨啊，主持人早晨，多位听众早晨。 咁啊，我哋今日咧就不如聚焦讲下咧，上个礼拜咧，我哋又讲咗啊肇庆啊，或者咧关于深圳啦。好啦，养老方面我哋讲咗一个议题啦，即系譬如话喺肇庆嗰度有香港城，或者点样对接一啲香港嘅长者啊，可能有机会用一个相对叫做廉价少少嘅成本，但享有到一个颇高质嘅服务。与此同时，我哋成日都话照顾一老一嫩。好啦，年轻人，喺你写做一啲 research 嘅时候咧，系咪都会倾向翻去湾区咧？而佢哋最 hesitate 最重要嗰样嘢系乜嘢咧？ 好，咁我讲翻即系佢哋最担心啦，或者所以比较忧虑 hesitate 啲嘅嘢啦。我谂我上一集都讲过啦，其实如果你想留人咧，都不外乎即系所谓叫做事业、待遇同埋感情。咁如果我今日都可以再分享多少少咧，就系、是、其实我谂佢哋好多时就系咩咧？包括我自己都系啊，好多老友记，即系我哋过去都喺内地即系所谓叫做跑咗好多年啦。上海我都定居过啦，即系远至北京啊、黑龙江、哈尔滨，去到陕西，基本上内地大部分咯，我即系大江南北都走遍。咁但 系 好多时咧，啲老友有时话：，翻嚟帮下手啊，翻嚟谂下咩业务发展啊、拓展。我自问即系第一句咧，用翻老人家嘅智慧，猛虎都不及地头虫啊！咁、所以就算自己再当自己几猛虎都好，我去到当地。我點樣去做呢件事呢咁、我都有好去好認真切身地去諗。咁但係呢個呢我又分享一個經驗。咁嗰時呢我哋喺廣州啦，即係雖然番禺嗰邊呢就唔屬於話灣區，但都當廣州南站啦、你知嗰度都係附近。咁我哋去到一個地方，咁有個老友記呢佢嗰一句說話好好㗎。我簡短地試下講就係、是、佢話嗱你喺呢度呢搵食好容易㗎。100万人口我哋啲地膽。带住你咧，你谂啲港式创意就得噶啦。其实谂翻茶餐厅，你都揾到食嘅。咁啊，有咁嘅原因啦，起咗个题。咁我都去到揾一啲老友啊，当地真系有人搞茶餐厅嘅，因为你知始终饮食好大需求啦。咁、那个老友就讲一句话，其实咧真系唔怕噶，不过你要有一个重点就系、是，你必须要喺度磨。我用呢个字磨，磨嘅意思就系、是、你要喺度咧，你唔好谂住做完摆低，你搭车走。你唔得嘅，因为你每日即日来回咧，人哋觉得你系咩咧？你唔够投入啊，你都唔明白，因为始终嗱，你当好简单，佢哋当地啲人叫白糖糕，就叫轮教糕，系咪？嗱，其实当然可能有少许分别，但其实都系嗰样嘢嚟嘅。你问我真系唔识分啦，轮教糕及白糖糕嘅分别唔识分。咁但系佢啲名啊，各样嘢都有啲唔同嘅。咁其实佢最紧要嘅重点就 系、 是、你一定要磨，磨到系咩咧？一年两年。啲人認到你啦，即係你好似幫襯街坊。其實嗱，你諗翻轉頭咧，翻翻嚟香港都一樣。我哋成日都去啲小店啊，去一啲老式嘅店啊。其實佢靠咩咧？人情味同草咯。其實內地都一樣。你作為一個外來人，我都唔知你邊個，我都唔識你，我點會用一個又係一個字打等？我喺度打等咧咁。我慢慢識咗你啦，我咪自然喺度磨咯。其實你杯奶茶未必靚嘅，你杯咖啡未必香嘅，但係其實因為佢就打等，有個感情喺度，你咪留低喺度咯。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好重點就係，如果你內地發展，你想有出息咧，磨啦，你磨下磨下咧，因為佢成本平啊，即係相對地，如果對比頭先即係上一集我講啦，就話啊，我哋食個魚喺嗰邊個價錢，一個食桂花魚，一個食皖魚一樣，你嗰度咧其實可能你香港嘅成本。 一年可能喺機會咧，可能做到兩至三年。咁所以其實你個即係所謂叫做機會成本咧，個 opportunity cost 咧係可以嘅。咁所以呢啲就係我一個少少自己嘅分享或者體會咯。如果俾香港嘅年輕人去思考嘅話， 係特別喺飲食方面，因為有時都睇下啲上市公司啲年報啦。咁嗰啲年報都會有啲內地擴張嘅生意啦。頭嗰一兩年咧爭啲嘅啲數。第三四年咧開始翻到數啦，有盈利基礎，就可能就係啱啱 Ivan 咁樣講啦，就係話啊，可能真係要儲，第二就要磨，同埋等人認識你嗰杯港式奶茶，喂，同我自己飲開嗰杯有咩分別先？我平時飲開姜撞奶嘅喎，係咪先？咁你而家港式奶茶係咪得㗎？咁樣咁又呢啲咁嘅叫做文化交融啦，我稱之為好啦啊！我又問下即係 Ivan 問啲深啲嘅題目，因為咧小弟咧叫做讀書年代咧都唔係讀政策研究嘅，但係咧，我哋即係讀communication 啊，或者讀 journalism 咧，都要學下點樣去做一啲 research。咁咧，我成日喺度諗啊，其實今時今日依一兩年真係難啲翻到去內地啦，即係未通關，點樣可以做到一啲叫做準確一啲 research 或者政策研究嘅？我真係想問下呢、這個。 我諗最簡單咧，你學下睇咗當地嘅多啲文化先啦。我諗透過一啲劇集啦，透過一啲嘅節目啦。即係我哋而家呢個台都係啦，好多時即係電視裏面國劇830啊嗰啲等等呢啲咧，我哋真係要睇，即係唔係話我哋啊為咗點樣乜嘢原因，唔係你好簡單，好多人話嚟香港，外國人即係你話日本人、外國人話想嚟香港學習睇港劇咯，咁你咪知道點解即係成日講笑，早餐你食白粥油炸鬼，啊夜晚定打邊爐咁樣嗰啲，即係你大家都係講笑係嘛？咁但係同樣地，我要了解內地文化，未翻到去嘅時候，我諗最重要就係我點樣接收多啲內地信息，尤其是我最簡單咯，先從佢嘅影視文化、娛樂文化，你最睇到㗎，即係我成日有睇一個咧 YouTube 頻道咧，就係講緊有一個男士係講咧好多好廣府話。嗰種獨特性，可能你大家都可能有睇過嘅，成日喺度講啲笑啊，攞翻啲港劇嚟再模仿啊等等，佢就講嗰個差異喺邊度啦，同一句對白， 但呢個有趣，我好似都睇過。 係啊，呢條片都幾 多。即係或者一啲叫做內啲香港人少用嘅用語，但原來喺廣州仲繼續係叫流行之中嘅呢啲用語咁樣。 係啦，係啦，呢啲節目即係例如嗱，你睇翻佢喺可能喺小紅書啊，喺微博咧，佢肯定好多人 like 啦。但係其實佢擺翻喺 Facebook 或者喺翻喺呢個 YouTube 度咧，其實都唔係少人睇嘅。佢個點擊率或者點贊咧都係好多。咁其實你睇到就係、是、其實呢個咧係冇乜地域限制嘅，亦都無遠忽界。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方面你可以用呢個樣去睇下啊，其實佢呢期流行緊啲乜嘢啊？可能啲頒獎禮啲笑料，即係我哋睇娛樂新聞，其實都可以嘗試下睇下內地嘅娛樂新聞。你慢慢慢慢接觸下咧，因為其實頭先講我用一個無論茶餐廳嘅例子，或者所有嘢都，我覺得所有嘢都係以生活為先嘅。你入到去一個地方，即係如果講啦，我哋自己猛虎都不及地頭蟲，但係我哋入到去。我就算生活，我当退休，我点样可以认识到当地文化更多？即系例如，喂，我冇可能日日都游山玩水噶嘛？我点样去边个街市？佢究竟做啲乜嘢？去睇去边度啊？广州天河区有咩嘢食？我都要了解多啲噶。咁其实你首先就系睇多啲资料搜集咯，自己睇多啲图，睇多啲片，睇多啲资讯。咁我觉得呢个系对佢最大嘅裨益咧。 因为我哋自己都系做创意媒体咧，你又会知道一样嘢，就系文创方面点样接地气咧，系好重要嘅。所以头先。Ivan 講嗰啲觀點，我好認同啊！ 多謝， 係因為你又唔知道，即係我記得好耐之前，炮場導演拍第一集《春嬌》咁啊，好香港啦，係咪先？講一個吸煙禁煙，第二集佢翻到內地係啦，即係逆地而處，換咗楊冪啦，咁啊，志明翻咗去咁樣係嘛？即係余文樂咁。真係可能唔明㗎喎，大家啲笑料或者啲 verbal get 點樣可以融會貫通呢？呢啲絕對係做創作者或者好多青年人依家都鍾意做文化產業或者文化創作啊。成日如果淨係局限喺香港，你又跳唔到出去，你跳出去又係要加之一啲學習。咁啊 ，Ivan 頭先都講嗰、那個，我都好覺得即係兩地嘅文化交融，你先開咗棟心門去認識更多先咯，會可能 係。絕對係咯，即係如果頭先你攞翻嗰套戲嚟做例子，係咁你睇得到，可能用佢哋其中一幕，咪話去卡拉 OK， 佢點嘅啤酒牌子，同可能香港嘅卡拉 OK 啤酒牌子已經又唔同啦。咁呢啲其實點點滴滴，其實嗱，呢啲都係戲裏邊，佢可能誇大咗，可能係 over 咗啲，但係其實你都睇到真係個要求唔同啊嘛，即係大家對。 可能個食品啊、飲品嘅需求，你想去當地發展，你必須要好好學習個當地嘅文化，呢、這個最緊要咯。 係啊，咁我估計即係往後時間，我都會不斷啊，要勞煩 Ivan 上嚟做下嘉賓啊，同我 多謝。 即係喺唔同嘅項目啦，暫時第一次認識你咧，或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第一次認識你咧，都喺啊喺個政策倡議個層面啦，了解更加多，又了解你嘅機構究竟係做啲乜啦。咁啊，往後可以喺真係喺生活啦，衣食住行同你多講少少啦， 期待期待。 關於一啲文化研究啊，點解內地有啲咁嘅風潮嘅？咁啊，會唔會影響到灣區啊？灣區又點樣叫做哦，同、啊、香港又對接得到啊，交融得到啊？呢啲都係往後小弟咧好想同 Ivan 去傾嘅一啲嘢，好嘛？ 唔好客氣， 謝謝 Ivan，thank you， 多謝曬，拜拜。 星西江不变规矩，看你困于阴影里，站在复建鸟居下堂里，远方交织天与地围绕着谁，龙安寺夫山水最终得你来独游。撞散碎，原定不生的救赎，藏在碎石细沙，你不识取。情序里，眉宇间一点白光盘踞，才记起这身赤躯，愿意逝去。何解？常有数字不准遗下的心债，还未解；常有苦心积累遗恨被装低，纵使两心崩坏，就算各奔天涯，而故居的花有他的祝福，为何没试着了解？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未解。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自判失败？这宇宙无结界，他会在来世里拥你入怀。山叠翠，为何伤痛没过滤？原定安抚的说话，来自四面八方，你不听取。行下去，灵魂经觉实上全是虚。回头望到月桥，化作细尘散落桂村里，还是山。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是水。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自判失败？这挂念无结界，他会在人世里生四结因果里仍然未松，灵风一追送，催促成住坏空。人间常有花开花落无尽的生滞，从没失在这不生不灭无极的状态，徘徊在生关死劫或有选择，悲伤的你银河沿路坎坷，流水穷尽处仍没法纾解，从没水是你之力吞食堤岸的边界， 让沙石来滴漏，会流入脑海，跟他相一次细咀嚼，红桃绿柳，难忘永久，仍愿等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步入冬天开始降温，新冠单日确诊数字徘徊大约万宗，儿科病房亦都开始有爆满的情况，强调还未接种疫苗的小朋友更加容易出现重症。他预计未来一万宗新感染的儿童中会有一宗死亡个案。叶柏强又说，目前仍然有很多六个月至三岁的幼童未接种疫苗，目前并非适当时间大幅放松防疫措施，并提醒家长尽快带同小朋友接种疫苗，避免感染之后引发严重并发症，并减低死亡和重症风险。为加快土地供应，政府建议修订六条法例，涵盖多个和发展相关的法定程序修订，压缩发展时间表。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今次建议要做好平衡，除了要提速提效，也都要将公众参与摆在合适位置。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今次的建议循几个方向，其中一个是缩短法定程序。他強調對程序公義好上心和小心處理，修訂建議有很多公眾參與的環節，甚至有一些地方以往有不足，建議將公眾參與的部分提前，例如如果某個發展影響土地業權人、住戶和商戶，目前是在改劃城規圖才接觸有關人士，最新建議是要同步，比受影響人士更早提出意見。将军澳蓝田隧道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听日启用，东面接驳新开通的跨湾连接路和宝顺路，西面连接东隧观塘茶果岭道和兴建中的 T2 主干路。午夜起，揸车人士可以直接驶过将军澳隧道原收费广场，无需再缴费。将南隧道是现有将军澳隧道的替代路线，有揸车人士说听日会试用新路，期待可以舒缓区内塞车问题。西贡区议会主席周延明表示，将南隧道有支路可以直达东隧，方便居民过海，但会否增加东隧行车量仍然是未知数。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3585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034宗确诊，同埋10551宗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病例。内地公布优化防疫措施之后，新增感染数字持续减少。最新公布的感染个案中，广东占2934宗，重庆2488宗，北京2232宗。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早晚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逐步下降，下星期中至后期朝早相当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城门隧道有紧急维修，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咧慢线需要封闭嘅，有少少车龙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啊！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咧慢线有紧急维修，需要暂时封闭。而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半个钟头前清理好啦，咁但系咧一大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而家龙尾去到卫理道。

一啲居所啊，都轉曬做呢個叫做太陽能發電。 哦，點樣做咧？係咪好似香港嗰啲村屋咁樣咧？咪可以俾你喺個頂頂嗰度加個太陽能板，跟住兩電又可能有機會即係回翻啲錢俾你。嗱，我又唔知道，我又唔係做住村屋啦，但我啲朋友都有做呢個嘅咁樣，咁啊既環保又慳電啦。其實政府都有推廣嘅咁樣。 其實因為咧，我哋十四五規劃嘅時候咧，即係十四五發展綱要啦。里面都讲到咧，我哋需要全面咁发展一啲叫做环保能源， 系 系啊，咁咧深圳市有个指标嘅，就系要做到咧150万千瓦嘅电力啊， 系 系啦， 即系悭到啊，定系发动到啊？我想问， 系应该就系你能够存放到嘅一啲空间啦，即系储电嘅空间，令到咧嗰个我哋一个新嘅能源发展 系。 系啦，咁其實香港都越嚟越普及啦，電力發展呢樣嘢。 同埋你諗下，下年電費加價咧，其實個 percentage 真係唔講得少。同埋即係大家最關心 focus 就係個能源危機咧，即係我哋喺投資市場最重心就係、是、啊，究竟呢個能源危機點發酵？石油啊、油啊、能源啊、電啊，呢啲全部都係下年最關切嘅議題。其實今年講咗好多綠色嘅嘢 ，ESG 啦、啊、咁樣，即係或者一啲叫做可持續發展啦、啊。但是今年是因为疫情好多嘢都窒碍咗。如果唔系嗰个绿色经济咧，其实香港系可以好多本钱可以推广得好。 不过我自己有少少担心嘅，即系我成日都话喂，好似我而家揸紧电能车啦、啊，你都知道。咁我哋会谂，当你全部人揸紧油车嘅时候，咁油价就可以被控制啦、 啊， 或者大家会去操控咗喺嗰个市场里面。但系其实大家都转晒电能车嘅时候。同樣地，電能就會被控制嗰個電嘅價格噶咯。 係啊，係啊， 係啊。咁所以咧， 咁點發電咧？嗱，呢樣就係重中之重啦。 冇錯，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哋大家都唔應該停喺度嘅，即係可能有唔同新嘅能源都會有一啲新嘅發展啦。例如其實汽車唔止係電啦， 係啊， 唔止係油電混合車啦，唔止係油啦。其實最近其實都有研究緊一啲叫氫氣發電啦。 係啊，咁氫能發電啊，直情係係啊，呢個都重點。嗱，我同你可以講都少少前瞻啊。你就揸电能车啦，我就揸油电混合啦。其实我都好想吹向环保。当然有一个纠结啲嘅议题，就系电能车系咪真系环保啦？嗱，呢个下山50字，我哋唔讨论字。不过喺个配套方面，我都真系觉得大家真系要谂谂啊！即系我自己都谂紧，可能有机会换电能车，但系究竟够唔够咧？屋苑够唔够插电咧？入商场插电，系咪 super charge 插几耐咧？如果政府真系推广电能车，系咪要多啲充电站咧？会唔会喺油站隔篱都有充电站咧？但系油站可以分成到咧？呢啲都系因为难听啲讲，油站真系好似便利店咁，总有一间喺你左近，但系你充电站，大家好多电能车嘅车主其实唔系好 sure 嗰度有冇啊，同埋你入到个商场真系可能要排一大段时间。我估 PC 你可以讲下啲用家感受。 我嘅感受系咁嘅，即系其实你问我有冇遇到好多插电要排队嘅情况，我就少啲嘅，因为公司插电噶嘛。 咁 但系当然啦，我哋相信好快就要排队啦、 因为如果你当成个议会。架架车或者政府部门个个都系，系咪先？ 冇错。咁但系咧，我哋有阵时可能好急需应用嘅时候咧，咁都会有呢、這个用快速充电嘅情况嘅。咁嗰度咧就要收钱啦。当然，其实去啲油站度做一啲快速充电。咁但系现时其实可能得几个油站做到呢一样嘢，呢个系一个问题啦。甚至可能讲紧一个油站可能得两至三个快速充电。 系。 咁呢一個係咪應付到咧？咁、另外我自己就會擔心啦，即係其實未來油站嘅需求又會點樣咧？ 會唔會減少定還是激增咧？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咁你油站會轉曬氣站咧？因為俾曬的士師傅嚟入氣咧？呢啲都係好多考量。 其實好多油站嘅生存之道，可能油站自己都要諗一諗啦。即係例如，遲啲入電會唔會有優惠咧？咁但係我又會見到多一樣嘢喎，就係、是、多咗一個生存空間，就係、是、咧其實充電緊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便利店裡面嗰個空間咧就好緊要啦。 因为讲緊我哋快充快充啦，即係都讲緊成三十几分钟。咁三十几分钟可以做啲乜嘢呢？呢一个空间呢就有好大嘅不凡，大家 可以考虑做啲乜嘢。听我哋节目，听收音机啦，或者听我一至五做晨光第一线啦，咁样。 我自己就会发现呢个便利店呢，如果可以食下嘢啊，即係好似 coffee shop 咁样。 外国咁样 啦。係啦，呢个系一个几好嘅消费模式嚟。 不过香港又真系寸金尺土，即系我都有问过话啊，点解外国啲油站可以食下汉堡包啊，买个热狗食啊，俾啲司机，即系虽然就唔鼓励唔鼓吹，即系食口烟先再，即系香港就冇呢啲配置嘅，咁但系可能外国或者内地啦，即系叫做地方大啲，佢可以连接嘅空间或者佢可以有个产业链啊，即系除咗入油之外，佢可以俾你松下又得咁样，其实。整三架按摩椅俾你松一松，你再揸都得噶。香港都有阵时有啲司机要揸啲好长嘅脚程嘅车。 我见到个油站系有按摩椅摆咗喺度嘅， 系嘛？ 但系就只供陈列。 咁啊，呢个都考量之列啦。咁啊，即系听下咧，听下多啲唔同嘅意见咧，可能大家喺嗰个转换自己架车啊，或者喺政府嘅政策嗰度咧，都有啲帮助。 不过我觉得政府政策嗰度好重要嘅，因为我见到国内咧，即系可能我哋喺唔同嘅集数里面都。提過，其實有啲公路已經開始做緊一啲充電嘅啦， 即 係一路揸，其實一路充。都幾好嘅呢個諗法， 同埋嗰個全國最大嗰個電動車牌子嗰個刀片電池，其實遲啲會唔會用個刀片電池換電呢？而 rather than 去充電呢？呢個都係睇下件事情點樣發展啦。好，聽隻歌，轉個頭翻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 我們要大聲唱。展开你的翅膀，每个香气开场，想象你一生有多棒，活得好漂亮。用力爱过一场，用力拼过一场，那一首歌才会如此难忘。陪你乘风破浪，多年以后还是少年模样。哦哦哦，我们要大声唱。哦哦，我就在你身旁，你的身躯开场，想让你浪得整块一张。看那一拥抱。哦哦，我们要大声唱。哦哦，伸开你的翅膀，你的身躯开场。 首歌才会如此难忘。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我系 PC， 嗱，每集节目咧，咁啊，湾区生活一小时，除咗关切湾区之外咧，其实都会讲下啲我哋日常生活嘢啦，咁啊，过时过节啦，系啊，嚟紧啊冬至啊或者圣诞啊等等啦，但系最重要系咩咧？但系要买嘢，买嘢喺边度买咧？就一年一度嘅空展会又出嚟，咁啊，玩到元旦嘅，我冇记错，即系玩到一月一号啦，咁啊，大家即系尤其是长者啲哥哥姐姐咧，有免费入场噶， 琴日开始咗噶咯， 系啊，咁啊，免费入场咧，大家可以买下。嗰啲一蚊鲍鱼啊，两蚊鲍鱼啊，嗰啲三蚊鲍鱼、啊， 你有冇入去抢啊？琴日 我冇啦，梗系我呢啲机会通常都系惠泽社群嘅，系、啊、我就唔抢，我就唔抢嘅。 不 过 今年要留意一样嘢，就系冇晒一啲叫做现金、现金去买呢个门票嘅， 系系系。 咁所以如果你要买门票去到现场买嘅咧，就要用支付系统。 系啲哥哥姐姐叻过你啦，嗰张绿色嗰张长者八达通啊，即系又加入埋手机嗰度啊。我前排啊，仲帮屋企人转埋。版面添啊，帮佢 咁犀利， 系啊，可以转做佢有八达通公司有啲免费嘅转版面 嘅。我见到啊，我有留意到、啊。系啊，你可以冇一啲比较喜欢嘅，所以我就冇转到。 我又转咗钢之炼金术师咯，系 系咩？ 系 啊， 啊，可能有啲人就会转咗嗰啲日本嗰啲卡通人物，有只猫、啊。 我以为你系转咗嗰个 哈鲁猫， 嗰、那个 OK 啊，几好睇 啊，大佬。 最简洁系嗰个嘛。 可爱得滞啊！你知我从来都唔系走可爱风嘅，系啊。咁反而咧炼金术好啊嘛， oh, 你谂下系咪先？我哋呢啲金牛座炼金术有咩可以点石成金咁巴闭啊？好噶，系咪先？自己都开心。 咁我又问翻你先，系每年公子妹你会入去嘅时候咧，会着重系睇边一样嘢、 一定系海味啦，因为买俾屋企人啊嘛。咁、你有阵时过时过节嚟紧今年早过年啦，一月廿二号到就好似。是初一初二咁样啦，咁样咁就呢啲礼数呢啲我哋做得好足嘅、即系冬菇啊或者买啲花胶啊嗰啲，咁啊买定咯。呢最好送礼，其实送俾屋企人最好。嗱，你送俾屋企人咧，佢又会发埋，跟住又会煮埋又食咁样。咁啊，我哋唔识搞啊嘛，呢啲咁多工序嘅嘢。 冇错， 你会唔会喺屋企发花胶啊？ 唔会， 你都唔会啦。你都系可能摆翻去俾屋企人、太太屋企或者自己屋企，咁啊大家开。开心心食饭用啦。 雨低话你扶我，雨伞要你陪我，一霎眼变光。风褛早已残破，弯曲小径行错，亦信我。内心需要你清楚，或许得你最认识我。我半夜由你附和，陪我走最斜的斜坡。风奔向了山，天拥抱了星，荒郊野岭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茫，你是我被制的自由星。世间多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背包，分一罐牛奶，你是我捱破困境的勇气。低温给我怀抱，灰心听我投诉，只有你做到。山坡险要无数，中间失散情侣大半数。上天将我这孤岛，得此委派你做水泡，你自愿离弃大路，陪我就雪岭不畏高。风奔向了山，天拥抱了 怀抱你是我离世的自由圣地，多放荡世间，多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陪伴，分一罐牛奶，你是我捱过困境的勇气。生路中几多次跌低，残破帐篷挡不了冷风雨势，和你一辈子，谁又怕一身冷厉？荆棘太过多，伤口太过多，崎岖里更加感到我运气。分一半情郎，分一半泪与你做我狼具，点做人主备，一起去借火，一起去借宿，漆黑里更加欣赏多优美。怎么看财富，怎么看名气，灿烂满愿意，我只需看你。 我幾樣嘢啦，第一個就係我每一年都會去睇究竟我哋你知㗎啦， 係 呢個冬至，跟住同埋呢個呢、這個 我知啦， 你知啦，通常買定啲禮物咧，即係去可能去冬至啊， 見 到啲屋企啊， 係 啦，即係大家好齊啊咁樣。跟住又或者我哋一啲團年飯啊， 係嗰啲都要大把地方用得着啦。 所以咧，我覺得每年公展會咧喺呢一方面咧就好幫到手，因為大量可以選購。 係啊，咁可能又會啲價錢又會實惠啲啦。嗱，我未入去，我未知啊嚇。下個禮拜入完去咧，寫翻份 report 俾啲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總之大家禮拜六日啦，即係揾啲好去處啦。咁啊，都係嗰句啦，促進下經濟啦。咁啊啲消費券未用曬，未用下去咯。係啊，幫助下咁啊。好快復甦㗎啦，迎來呢一個美好嘅2023年呢，咁就 very good 啦。咁日呢非常啊多謝我嘅好拍檔 PC 司俊 卿。多謝 好。好，咁下個禮拜再同你灣區生活一小時。 好啊， 唔該曬。 拜拜。 光陰跑跳掠過，得到的卻不記起，什麼風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倒影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临亡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 你怎么走出来？